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是根本停不下来的哈，就像是呢很多朋友呢在享受这一次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呢，那不管你喜欢的球队是否赢了球赢了比赛啊，那都可能会在或喜或悲的情景之后呢继续一场又一场的观战哦。哇，这种热情真的是够赞哈。 OK， 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今天呢刚才听了一首这样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推荐的是邓紫棋啊。邓紫棋呢相信呢这个名字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啊，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90后的歌手，并且呢在09年1月份呢夺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这也是该奖的首位未成年的获得者。那这样的殊荣呢在至今暂时还没有人打破，同时呢也可以看得出他对音乐的喜爱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那种喜欢了。所以呢驾着这样的光芒，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也算是一首他的新歌，叫做是爱如意，听听看吧。 无尽黑暗灵魂深处却隔绝，光从未熄灭，恐惧蔓延，像躯壳坠落深渊，心不停呼唤，欲望的堆叠，吞噬想念结成缘，无尽无止间，沉睡的誓言，跟随命运结成茧，直到你。 没错，这是邓紫棋为电影《阿修罗》演唱的主题歌，叫做是《爱如意》啊。那爱让黑暗进入光芒，爱让荒漠再次生长，让我们跟随少年如意与邓紫棋一起历经一场波澜壮阔的人间世相吧。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

想去找一个明白呀，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 愿你成为特别的人，愿你遇到特别的人，从此有人帮你分担和分享啊！这其实呢，比你那些山盟海誓更要的重要。他懂你的小骄傲，懂你的小嘚瑟，同时呢，也心疼你的各种委屈，各种别人不了解的内心的纠结。那爱一个人呢，就是发现自己有的时候有了软肋，也会有了盔甲，但是还是愿意继续去这样的生活。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送给大家。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属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性格。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存在哦。好了，这样把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2008年，莫西子诗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阿杰路》，因为这首歌，他说服自己留在北京。后来，他把歌曲送给了别人，自己只是偶尔唱一下。一晃十年，莫西再一次说服自己，录制他的个人版。阿杰路是莫西的家乡话，意思是不要怕。他说每次哼起这首歌，总会想起跟父辈一起劳作、谈天、聚会、唱歌的画面。这些画面在他心中从来没变过。而祖先就像一盏灯指引他，告诉他不要怕。阿杰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莫西子诗阿杰路不要怕。 全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有些遗憾啊。那在你的奋斗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控的东西呢，往往就是来考验你的。而能够让你进步的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自己不辜负此生。情绪糟糕的话呢，我们就听音乐来调整一下。下面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江美琪的《月光下》，把这样一首歌呢送给此时此刻心情有一点小浮躁或者是小烦躁的朋友们吧。我们来一起清醒一下。 没错，养猫猫狗狗的也好，养花花草草的也好，和朋友们看世界杯也好，打扫房间也好，反正呢就是让工作的时间和休息的时间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只有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只有能够分得清的人才能够拎得清，你明白了吗？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是这就是爱啊，来送给大家，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会被爱紧紧的包围着。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明天再会喽，拜拜。 漂流在爱情的海域，你我也曾有过伤心，因为相信让两颗心贴近了距离。当我靠在你的怀里，所有话题都是多余，眼前的风景都是你给我的美丽。月影摇，天都亮了，星星睡不着，我在你耳边轻轻唱，笑了。哦，爱爱爱爱，两颗星星一片海，牵着的手都明白，我再也离不开。哦，爱爱爱爱，轻轻飘进我心海，你是甜蜜的意外，是多余，眼前的风景都是你给我的美丽。月影摇，天都亮了，星星睡不着，我在你耳边轻轻唱着，你笑了。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想要听到我为大泼猴演唱的人物主题曲《花》，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这首歌《花》也是天蓬和霓裳他们两人的定情歌曲，所以希望所有听到《花》这首歌的人，能够遇到一个为了你奋不顾身、为了你誓死拼搏的男人。 先盛夏，盛放艳如晚霞，凋落如秋雨下，倏尔散尽天涯，天地世界万年，为何能应答轮回